第八集， 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，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他应该多向梅雨琛学习这一优良品质。因此他决定，就算梅雨琛是在赶人，他也要假装没听出来。 你什么时候起来的？ 没事。 你一整晚都在码字啊？ 嗯。 白思君从梅雨琛的脸上一点都看不出熬夜的疲劳，反而看出了隐约的兴奋。 你写的是什么题材？ 这个问题他也同样没指望梅雨琛回答。他原本打算花一上午时间去打探这个答案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梅雨琛竟然直接回答了： 幻想。 白思君瞪大了双眼，满脸都写着不敢相信。他努力了大半个月，梅雨琛这是终于要和他说新书的事了？他好像终于把这个 boss 的护盾打掉了。梅雨琛扫了白思君一眼，突然放下手里的半个三明治，身子前倾靠了过来。白思君还沉浸在惊讶中，愣愣地看着梅雨琛的脸越来越大。下一秒，梅雨琛抬起右手，用拇指擦过了白思君的嘴角， 沾到酱了。 谢。 白思君的话没能说完，因为他看到梅雨琛伸出舌头舔掉了拇指上的沙拉酱。梅雨琛的脸长得很好看，一双丹凤眼大多时候都半睁着，看起来有种颓废的美感。他舔沙拉酱的动作明明很随意，但白思君下意识地想到他笔下的某些情节，总觉得那转动的舌尖带着一股色气。白思君咽了一下口水，强迫自己收回视线。 具体是什么幻想呢？ 你要看吗？ 白思君再次震惊了，梅雨琛竟然把未完成的作品拿给他看。这个 boss 护盾破掉之后，掉血是不是太快了一些？他在餐桌下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，确认这不是在做梦。他怕梅雨琛是在逗他，问得小心翼翼。 我可以看吗？ 可以啊，在这等着。 梅雨琛说完之后就回到了二楼，没多久就又抱着笔记本电脑下来了。当他重新回到餐厅时，白思君已经收拾好了餐桌上的包装纸和牛奶，正坐在餐桌旁等待着。梅雨琛把电脑放在了白思君的面前。 自己看。 好，谢谢啊。 白思君深吸一口气，接着屏息凝神地看向电脑屏幕。直到这时，他都还不敢相信事情会进展得如此顺利。屏幕是亮着的状态，页面停在 Word 上。白思君扫了一下左下方，将近一万字。 这是你一晚上写的吗？ 嗯。 梅雨琛懒洋洋地拉开白思君身旁的椅子坐下，用手撑着下巴催促他： 快看看。 哦。 不知为何，白思君突然觉得面前的东西好像是梅雨琛专门写给他看的，一定是错觉。来不及多想，白思君开始看内容。文章一开头就是大段的情色的描写，梅雨琛的其他书里也有类似的情节，加上经受了渡边淳一郎的熏陶，所以白思君看得面不改色。他唯一觉得奇怪的是，梅雨琛的描写通常比较隐晦，但是眼前这些文字也太过赤裸，基本上全是马赛克。等看到第三段时，白思君觉得不对劲了。他偷偷扫了一眼一旁的梅雨琛，而梅雨琛正好在观察他的反应，两人的视线就这么撞上了。白思君觉得有些尴尬，他轻咳了一声。 这是两个男的？这应该不能出版吧？ 谁说是为了出版啊？ 这不是新书吗？ 那这个是 有港人发罢了。 白思君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连忙回到文章开头，是一个男人在洗澡。他的脸色立马变得青一阵红一阵，而旁边的梅雨琛看到他的反应直接笑出了声，就好像恶作剧得逞了一般。所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新书，就只是昨晚梅雨琛看了眼他的后背，然后洋洋洒洒地写出一篇情色文学罢了。白思君第一个想到的是，梅雨琛不愧是得过奖的悬疑作家，想象力丰富的可怕。接着他便想到了自己给梅雨琛说过的那句话， 作家是把脑中的想法变为文字，而罪犯是把脑中的想法付诸行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梅雨琛是个罪犯的话，是不是已经像小说里的一样？ 等等，他好像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。白思君又看了眼那细致的描写， 你喜欢男人？ 不可以吗？ 他那丹凤眼仍旧没精打采地半睁着，似乎丝毫不觉得告诉别人这件事有什么。白思君在震惊中缓了好一阵儿。 没有。 所以你还要做我的责编吗？ 我刚才怎么回答的来着？我回去问一下主编。 那感觉就好像有同学邀请他去玩，他说我回去问一下我妈妈，一听就又怂又逊。白思君一手撑在别墅外面的围墙上，简直想找个洞把自己埋起来。他见梅雨琛微眯起双眼，嘴巴紧闭成一条直线，又结结巴巴地补充一句， 当然不是跟他商量你喜好的问题，我就是我去上班了。 最后他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，就说了一声我去上班了，然后就逃似的从别墅里跑了出来。而且由于太过慌乱，他还穿走了梅雨琛的大衣和刚围过的那条围巾。白思君胡乱地揉了揉前额的头发，刚才那一幕绝对是他人生中最傻叉的时刻，没有之一。他一脸挫败地往小区大门走去，如果这时他回一下头的话，就会看到梅雨琛正站在二楼的露台上看着他远去的背影。直到上了地铁之后，白思君的脑子都还是乱的。他曾经在影视剧里见过不少同性恋，但在现实中遇到还是头一次。 原来同性恋并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娘娘腔，至少他就完全不像。无法想象梅雨琛竟然会喜欢男人，或许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过这种迹象。他问我敏不敏感，哪个正常男人会去关注别的男人敏感啊？ 白思君回想起刚才看过的文字，不自觉地把自己和梅雨琛带入其中，于是脑子里就浮现出了一些不可描述的画面。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？ 白思君赶紧收回思绪，因为他惶恐地发现他自己并没有觉得恶心，反而觉得了一丝猎奇的新鲜。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想了，但偏偏围巾和大衣无不散发着梅雨琛的气味，让他感觉快要窒息了。他把围巾松开了一些，这才勉强喘上气来。 所以梅雨琛到底还是没有写新作的打算，他熬夜写出来的东西只是为了让我知难而退。那梅雨琛昨晚说什么知道了是什么意思啊？让人白期待半天。 白思君一脸头痛地叹了口气，看来这个 boss 的护盾压根就没有被他打掉。